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啊！而家个时间咧就系朝早嘅11:08啊！咁就系有陆宇光同埋咧陈浩之喺度为大家主持《十万八千里》嘅。陈浩之早晨， 早晨，陆宇光你好。 喂，呢一个咧真系一个神话啦，算唔算系一个或者一个狂热啦？咁但系呢个究竟事件咧系可以去咩嘅方向去行咧？讲紧嘅咧就系呢个美国嘅美股啊 ，GameStop 啊，近日嘅一个大起大落嘅一个现象。 是啊，昨晚可能咧，即系有留意开呢单新闻嘅朋友咧，都有抱住喺个即系电脑旁边去望下嗰个股市最新嘅发展啦。咁啊，讲紧咧游戏驿站啊 ，GameStop 嘅呢只股票咧，近日就喺美股啦嗰边啊，大幅有上落。咁啊，点解会成为一个市场热话，甚至有啲外媒去形容咧？啊，佢系咪有一个属于一个网络圣战，系有一个可能啲散户咧去对呢个华尔街大鳄嘅一个抗争咧？咁樣 哇！而家有好多一啲好形象化嘅一啲形容詞去形容今次嘅 GameStop 嘅美股大上大落嘅事件啦。咁有啲人話係散户聯手對抗華爾街大鱷啦，有啲人咧就更加形容為一個大衛對哥利亞嘅一個故事啦。咁總之咧就夾雜住咧除咗係即係近日嘅美股嘅一啲起伏之外咧，仲夾雜住好多一啲美國人啦對於華爾街嘅一啲情緒啊。 係啊，亦都係啊，我哋本身我自己啦就。唔係一啲股民啦，咁可能一睇呢一單新聞嘅時候，第一樣嘢就會諗，究竟GameStop 其實係一間做啲咩業務嘅一間公司咧？咁其實佢係賣電子遊戲，係零售商嚟嘅，佢唔係一啲開發商，仲係用緊一啲咧好傳統嘅方式咧去做啲鋪面去賣嗰啲嘅遊戲嘅。咁所以咧，佢嘅業務因為都比較或者以往係被視為過時一啲啦，就唔被睇好嘅。咁都甚至以往都成日有虧蝕添。咁但係今次咧喺譬如係過去嘅星期四咧，見到喺呢一個現象底下咧，就佢嘅股價咧曾經一度係高見咧$400+，咁而以往咧睇翻，譬如係月初咧，呢只股票平均只係值$17嘅啫。 係啊，咁所以咧，只個升幅咧係真係。好多好多倍嚟計算啦，咁而呢就係今個星期五呢就係剛剛都收咗市啦，咁呢個 GameStop 嘅股票呢係收報$325啊，咁就係喺呢個星期四收市嘅一個低位呢又彈返上嚟呢68%咁多啦，呢個禮拜呢就可以話坐過山車都冇刺激下 係呀，不過其實嚟緊之後嘅後續影響就係呢一啲沽空機構呢都要去檢討，甚至今次嘅元氣其實係由沽空機構呢嘅一堆創辦人的言論去引起的，因為當時他就評論就話係覺得呢一隻股價唔使幾耐就會下跌啦，唔值得咁貴啦，咁於是乎咧就即係引起啲散户嘅不滿，就即刻咧去買入呢一隻股票，企圖去破壞呢啲沽空機構嘅計劃啦。咁而事實上咧，呢一啲嘅沽空機構咧都有唔少嘅即係叫做係蝕本咁樣嘅情況啊。咁所以咧，為咗減少損失咧，其實佢哋都要用一啲高價去回購啲股票啦，而事後咧見到個大頭嘅沽空機構都話咧，嚟緊可能咧唔再去做呢一啲沽空嘅研究，而轉為咧係做一啲長倉嘅啲投資啦。 係啊，今次即係沽空機構咧都罕有地真係蝕好多，損手爛腳咁嘅離場啊！咁甚至話揚言咧，即係嚟緊都唔再做一啲嘅沽空嘅研究啦。嗱，其實今次一啲散户嘅啲行動咧，係一啲嘅社交網絡咧嗰度去到發起嘅。咁當中你一個社交媒體叫做 Reddit 啦，咁亦都係開咗好多咧係關於今次一啲嘅大家聯手去買股票入市啊，或者一啲叫做打大鱷啊，華爾街打大鱷嘅一啲專門嘅討論區添。咁除咗咧今次有社交媒體嘅一個效應之外咧，咁亦都有啲名人咧係就住呢件事件咧係出聲啦嚇，咁就係都帶動到一啲嘅股民咧喺度入市噶。咁當中咧係電動車 Tesla 嘅創辦人啊馬斯克咧，亦都曾經喺呢個Twitter 嗰度咧就係發過帖啊，咁就相信咧亦都對於今次呢個嘅 GameStop 嘅熱潮咧係帶嚟咗一啲嘅影響啊。 係啦，不過呢兩日我哋見到都有啲新嘅消息咧，就係啲證券商咧都有啲回應啊，譬如就係話宣布限制嘅交易啦，部分證券商甚至係只係準平倉，唔準開倉，咁變咗咧其實見到白宮同埋一啲監管嘅機構都話留意到 GME 股票嘅情況嘅，但係都有人批評就係話證券商係咁樣係限制交易。嘅做法係咪就係干預自由市場嘅運作，亦都係違 背咗資本主義嘅原則咧。咁亦都有投資者話開始可能會有機會就住今次嘅事件咧，係向法院提出集體嘅訴訟啊，咁去告有關嘅券商都唔定嘅。 係，咁睇翻今次咧，頭先都講啦，咁其實今次都好多人都視呢個事件為散户打大鱷嘅一個故事啦。咁其實今次咧就係受到散户熱烈追捧嘅咧，除咗 GameStop 之外咧，仲有其他啲都傳統上咧就被睇淡啊，好多沽空機構咧會追擊佢哋嘅一啲股票，例如係戲院院線 AMC 啦、手機公司 BlackBerry 啦等等呢啲嘅股票咧，近排咧都出現咗一啲嘅股民咧爭相入市嘅一個情況。咁有啲人都分析翻啲嘅網絡嘅討論咧，佢哋有啲人咧就係對於華爾街嘅大鱷咧即係好多不滿啦嚇，咁同埋咧就係有一個所謂即係嬰兒潮世代同埋咧而家個年輕人世代之間嘅矛盾啦嚇，甚至引嚟很多的政客議員呢都去到是加把口的。 是啊，那之後其實大家會不會再看多一些那個監管的問題呢，就繼續去再留意啦。但是今次事件之中都引起了有部分網民的一些回憶呢，譬如就是那時候雷曼事件的時候呢，對於一些散戶的影響啊。但是後續又是怎樣呢？我們繼續有機會再跟大家關注啦。 轉轉話題呢，講一講是俄羅斯方面啦，因為俄羅斯呢自上個週末開始呢就出現很多的大型示威，相信今个礼拜都可能会出现噃。 系啊，仲记得上个礼拜节目嘅时候咧，都同阿谭永辉倾到就系话，究竟其实嗰个示威会唔会吸引咗咁多人咧？嗰阵时系有个疑问啊，但系咧就个结果见到就系咧系引发咗全国嘅示威，甚至唔止系莫斯科啦，系全国各地有成超过100个城市都有民众响应。其实个情况咧嘅支持咧，都比以往嘅示威活动系好唔同啊。 俄罗斯全国多个城市出现示威，要求释放纳瓦尔尼，并爆发警民冲突。纳瓦尔尼的律师在接受访问期间被警方带走。总统普京回应，不合法的示威不单止没有建设性，还很危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普京亚俄罗斯政府咁关注，甚至恐惧纳瓦尔尼。 How concerned and maybe even scare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seems to be of one man, Mr. Navalny。 見到今次嗰個示威規模咧真係好大啊！咁就除咗係即係好多嘅城市都出現大型示威之外咧，更加有好多民眾咧真係冒住嚴寒啊！咁有啲城市咧就係呢輪嘅氣温都好低啦，成零下50度啊，講緊嚇冒住大雪，穿住長褸皮褸咧，都係即係喺户外嘅地方咧就同啲警察對視啦，同埋就係嗌出一啲示威口號啊！ 值得留意嘅一點就係咧，其實之前俄羅斯當局都表明話示威係非法嘅，咁如果係真係出現咗示威嘅時候咧，其實係會立即係去作出一啲行動或者係鎮壓啦。咁但係見到仍然喺各地都仲有過百個城市係有示威出現，甚至喺去到遠東啊、海參崴啊，或者靠近中俄邊境嘅啲城市咧，都有民眾響應啊。咁講翻以往傳統比較多人會去聚集嘅首都莫斯科咧，咁至少就有40,000人喺市中心集會啦。咁而部分示威都演變成為衝突咧，當局是拉了超过3,000人的。 咁其实咧就系反对派咧亦都计划咧呢个星期日会再发动示威啊。咁但系咧就之前咧就系政府都系以一啲嘅违反抗疫为理由咧，咁就大举咁搜查一啲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嘅亲友啦，包括拘捕佢细佬等等啊。 咁其实我哋都见到头先都讲过话喺各地都有民眾去示威，其實個傳統咧都有啲分析就話，傳統上面咧一啲比較遠離首都嘅地區啦，或者比較接近白俄邊境嘅西部城市咧，都見到有以千計嘅人上街，咁其實佢哋都係一啲傳統上面比較支持政府嘅地區，但係今次都見到有人咧係去參與一啲反政府嘅示威，咁可能咧其實都反映咗某程度上啦，係對於普京政府不滿嘅情緒係增加啦，亦都係一個可以被視為係對克里姆林宮嘅一個警號嚟嘅。咁但係你話上週末嘅示威係咪有一個關鍵性嘅民意轉向咧？都有啲智庫分析話，暫時都係未見嘅，而相對地咧，莫斯 資科嘅一啲示威規模咧，就同之前都係差唔多嘅。 係啊，咁都有啲分析就認為咧，其實喺莫斯科咧，嗰、那個反對勢力雖然係活躍啦，咁但係都可能有啲嘅抗爭疲勞出現啦。咁啊，同時間咧，莫斯科嘅人咧，對於社會嘅不滿啦，同埋近年遭受嘅經濟下滑咧，亦都未必有其他城市咁多。咁所以咧，就莫斯科暫時個示威規模可能細啲。咁但係咧，有啲分析都認為咧，即係如果過多幾波嘅示威浪潮，莫斯科嘅示威規模咧都可能咧係會追上其他嘅地區啊。 嗯，係啊，其實都講到話莫斯科的示威都跟之前的規模差不多，其實都有些分析說如果說要再繼續去擴大個示威的規模的時候，其實反對派可能都要想一下他們的部署，還有如果真的南亞爾尼是持續是被拘押的時候，其實究竟這一波的示威浪潮是可以持續到多久呢，都值得觀望的。另一方面就是其實合法和非法示威以往可能都有一些比較上面明顯顯嘅分野，但係今次咧，似乎就算係一個非法嘅集會咧，都比預期地係多人去出席啊。咁呢條界線喺今次嘅示威嚟講，係咪即係非法同埋合法嘅示威嘅界線嚟講，係咪即係變得模糊咧？咁呢一度都值得大家去關心一下咯。 今次嗰個嘅示威嘅來源咧，就係嚟自於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啦。翻到去咧俄國嘅時候咧，咁就被捕啦嚇。咁所以咧就引起好多嘅人士咧，就係上街去到示威。亦都咧係阿納瓦爾尼之前做過啲調查咧，就話即係普京就喺黑海地區嘅時候咧，就係興建緊一啲佢自己嘅一啲嘅所謂宮殿式嘅建築啊嚇。咁就雖然普京否認咗，咁但係咧都引嚟好多嘅一啲對普京嘅一啲新一輪嘅不滿嚇。好啦，我哋電話旁邊都請嚟一位朋友同我哋一齊分析。下啦，就系咧系我哋嘅国际关系分析员咧杨立明啊，杨立明你好， 系 hello 你好啊，早晨啊吓，点样去去到评论咧呢一波嘅示威浪潮咧，即系见到点解纳瓦尔尼嘅被捕会令到即系全国啊咁多个地方都会出现呢个示威浪潮咧？ 因为今次咧，其实系纳瓦尔尼系喺德国翻嚟嘅时候咧，其实之前系俾即系俄国政府其中一个。即係情報嘅 unit 咧係落毒噶嘛，咁其實嗰個時候已經係當地咧有好大嘅即係迴響啦。咁而佢根本死唔去，仲要喺德國翻嚟，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勇氣嚟嘅。所以其實咧今次嘅示威咧係擊中咗，即係對於當地嘅市民嚟講，覺得係呢一樣嘢係唔公義咯。咁但係當然另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俄羅斯而家除咗因為之前已經差唔多克里米亞事件2014到而家個經濟係一直都冇好過啦。咁所以大家再加上新冠肺炎，其實俄羅斯其實嗰個 case 係好多，咁所以大家咧已經去到有一種官逼民反嘅情緒咁樣。 咁其實今次納瓦爾尼翻到去俄羅斯之後咧，有冇吸納到一啲新嘅支持者？又嗰個影響力咧，可唔可以話係比起之前更加大嘅咧？ 有啊，因為今次咧，其實即係我自己親身嘅朋友裏面咧，其實多咗好多中產去支持佢嘅，即係其實佢哋呢一班中產，甚至咧都唔係話喺而家嘅經濟情況底下咧係即係揾唔到嗰啲，但係而家其實多咗中產會覺得呢個政府咧冇辦法即係好正常咁運作落去，因為例如可能有貪腐嘅情況啦，即係其實同埋因為始終貪腐喺俄羅斯咧唔係一件新嘅事嚟嘅，咁所以有任何例如講話黑外嘅別墅啊，或者其實真同假都唔重要。我單新聞，但貪腐呢個文化就係一直都喺90年代到而家咧，係俄羅斯裏邊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所以我諗好多中產嘅支持者係支持呢一個人咧，個原因係因為佢哋覺得如果呢個政府唔根本上改變咧，呢一個俄羅斯嘅國家係唔會有運行咁樣。 今次你亦都见到咧，就系普京政府咧，对于今次嘅示威有啲嘅定性啦，或者系指责啦，就话将今次煽动示威嘅责任咧系归咎去美国。你自己睇有冇呢个咁嘅根据啊？ 其實冇嘅，不過咧，即係都始終都係睇俄羅斯咧，其實冇乜新嘢講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冷戰思維咧，其實一直都係官方嘅，即係所有嘅 propaganda， 所有嗰啲喉舌裏面用嘅好用，即係常用嘅一個比喻嚟嘅。所以佢哋乜都會話美國嘅，所以其實都唔需要特別介意，因為其實佢哋即係不斷會回應，即係例如之前中亞顏色革命啊各方面，係美國 係喺後邊咁樣啦。但係喺呢一次咧，其實就算如果你話真係有國家喺後邊咧，其實歐盟個角色會大過美國好多咯。其實， 嗯，咁講到美國嘅問題，都岔開講少少咧。其實，而家新嘅拜登嘅新嘅班子，其實嚟緊都會預期佢對俄羅斯嘅關係係採取啲咩策略嘅咧？見到就最新似乎都新戰略武器嘅裁減嘅條約都延長咗五年嘅喎。 不過咧，我想講拜登呢、這、一個即係新做呢個美國嘅新總統咧，其實對俄羅斯嚟講咧，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因為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拜登其實喺80年代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市長，其實佢係第一個或者係其中一比較早係同蘇聯時候建交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咧，就係拜登咧喺80年代咧，佢做市長嘅時候咧，佢係同另一個俄羅斯嘅城市咧做咗姊妹城市。所以咧，本身拜登咧，佢喺對俄羅斯或者蘇聯裏邊咧，佢已經之前有經驗嘅，所以我會覺得相比特朗普政府嚟講咧，佢係會比較溫和嘅。咁就兩個原因啦，第一咧喺拜登政府嚟講咧，佢首先要處理係中國同美國嘅關係，所以俄羅斯未必係一個佢好高嘅一個把握字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其實俄羅斯對美國嘅威脅亦都低咗好多，相比以前，因為而家嘅經濟力量啊，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話，如果要睇中美嘅關係，其實俄羅斯呢一個中間人咧，其實係美國都要拉攏嘅，所以我反而喺拜登政府裏面咧，我會覺得比較樂觀，係佢同俄羅斯嘅關係會相對比較緩和咯。 嗯，楊立明又點樣睇而家呢個運動嘅走向呢？因為嚟緊咧就係反對派都希望喺今個週末咧再次發動一啲嘅大型示威嘅。咁睇嚟咧個勢咧就好似係即係早前喺白俄啊，即係類似一個每個禮拜都出現一個示威咁樣嘅一個運動嘅走向。咁但係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可能俄羅斯咧都係即係重兵去到戒備啦，咁就係或者係即係近期都大舉去到搜查一啲同納瓦爾尼相關嘅一啲地方啊，同埋人士啦咁樣，咁變咗睇一個都俄羅斯去高壓去到處理嘅情況之下，你又見而家運動嘅走向係咪真係咁順利咧？可以？ 其實唔會順利，因為始終俄羅斯咧政府嘅軍力咧係一樣，即係全球嚟講係即係好強大，所以基本上咧反對派如果佢用一個硬嘅方法咧，其實係一定冇運行，即係其實到最尾都會係好似白俄咁嘅情況。即係佢亦都佢未必會斬草除根，但係你唔會為個政府帶嚟到一個好實在嘅影響。同埋而家俄羅斯見到佢嘅國策，佢亦都唔係特別理你國際嘅輿論點樣去評價呢件事，所以我覺得其實只是一個硬撼的狀態，其實呢個運動未必會對政府帶嚟很大的影響。 嗯，咁而示威嘅一啲理念或者目標嘅發展，又會唔會由只係支持南亞爾尼要求盡快釋放佢，會唔會更加係未來發展得多元化一啲咧？ 我諗佢即係坦白啲講，我覺得南亞爾尼佢會只係成為一個叫做咩政治綁架咯。即係如果放咗佢出嚟咧，會為俄羅斯政府帶嚟好處嚟，可能美國會即係或者歐洲啦，其實我諗最主要係歐洲啦，唔再制裁呢個俄羅斯嘅，咁佢就會做咯。所以我覺得佢即係允許，即係佢即係灌監，其實係一種政治嘅綁架。 OK， 好啊，唔該曬楊立明，多謝你嘅分析嚇。 唔該曬楊立明。 咁就跟住落嚟嘅時間咧，陳浩思啊，不如我哋都講一講關於一啲吸取資訊啊，一啲新聞網絡嘅一啲話題啦嚇。我唔知道大家咧，其實睇新聞資訊咧，你會上翻嗰個新聞機構個網站啊，還是喺翻譬如搜尋引擎 Google 啊，或者社交媒體上面睇嘅咧？ 咁我自己就兩樣都有嘅，但係個分別就係咧，如果大家有用開啲社交嘅媒體平台，譬如係 Facebook 咁啦，可能都會留意到有一啲嘅連結咧，其實係有一個閃電嘅符號啊，即係有啲新聞嘅連結。咁其實嗰啲咧就一啲比較上面可以快速咁去閱讀到嗰單新聞，而唔使再去轉去其他連結嘅一啲一個快速的捷徑嚟嘅，咁但係咧，以往都有人關心過，就係嗰個捷徑嘅點擊率咧，其實可能係會去咗 Facebook 嗰度啦，或者嗰啲廣告嘅收益，咁就帶動唔到原本嗰個新聞機構咧自己嘅一啲廣告嘅收益嘅。 咁因應住呢個問題咧，近排澳洲咧就有一條法案係推動緊啊，咁就要求呢啲嘅科網企業，例如係 Google 啊、Facebook 等等咧，就要為新聞內容咧向呢啲嘅媒體俾翻錢啊。咁澳洲亦都成為咗全球第一個國家咧去推出咁樣嘅法案，咁大家都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其他嘅國家關注。不過咧就令到 Google 好嬲啦，就威脅話要撤出澳洲添。 係啊，咁就佢嘅反應就係話，如果有機會即係生效嘅時候，就可能會 停止一個甚至係提供搜尋嗰服務啦。咁講翻其實 Google 喺澳洲嗰個嘅佔有率咧，都係差唔多90%去到95%咁多嘅市場嘅份額啦。咁喺澳洲其實每日都有好多人係用緊Google 嘅引擎去揾遊戲啊、天氣啊、新聞呢啲咁嘅消息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即係 Google 有咁嘅關注啦，但係其實媒體咧都喺度投訴緊廣告收入其實都會因為佢哋呢啲科網巨企嘅壟斷咧而到去蒙受損失嘅、哦。 係啊，咁有啲數字就話咧，2005年到而家咧，澳洲嘅印刷媒體廣告收入已經下跌咗75%嘅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傳媒機構，包括係梅度嘅新聞集團咧，近年都不斷咁遊說澳洲政府啊，要為呢啲嘅科網企業咧，要多啲嘅規管嚇，保障翻啲新聞媒體。 咁而Google 都回應啦，咁亦都之前都喺參議院一個委員會都講到佢哋關注，覺得個做法會唔會係立下咗一個危險嘅先例咧？咁亦都唔符合話網上個信息自由流通嗰個嘅原則。咁新呢個法例又會唔會係費時失事咧？尤其是政府係處於一個要協調科企同埋新聞企業去議價之間嘅一個機制喎。咁其實一啲 Google 好似咁樣嘅科網巨企都會有一啲難以控制嘅財務或者營運的風險啦。 係，咁不過澳洲總理莫里森就話咧，唔會回應任何嘅威嚇啊，又話呢條法案咧係得到政界嘅支持。咁啊，聯邦政府嘅目標咧，話要喺今年之內咧通過呢條新嘅法例添。 咁我哋都留意一下啦。咁有啲議員甚至講到個講法都話會唔會係 Google 係好似勒索咁樣樣嘅方式去到做咧？咁議會嘅取態又係點 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强调，不论疫苗来自何处，处理都是一样，都是先审视第三期临床试验报告的数据。曾浩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委员会的职权是基于科学证据审视疫苗的安全性、品质和效用等，再向局方提供建议，而科学证据就是审视第三期临床试验报告。以科兴为例，据他了解，科兴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第三期临床试验报告，期望药厂可以尽快将相关报告交给香港。对于高风险群组的接种安排，他说长者是优先的接种群组，但会留意更多数据和了解疫苗对部分长者的反应，暂时不会安排外展人员为较体弱和行动不便的院舍长者接种疫苗。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回应英国政府容许持 BNO 的港人可以申请居留签证的问题，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并没有任何条款给英方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承担任何的权责。郑若骅在网志引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前特派员谢峰的讲法，认为对于回归后的香港，英国没有主权、没有管辖权，亦都没有监督权。双方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亦都即时就国籍问题交换备忘录，反映双方在联合声明下对国籍问题的理解。又引述英国前官员的言论，认为如果 BNO 持有人自动拥有完整的英国公民资格，会违背中英在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他说特区政府全面配合国家针对英国政府就处理 BNO 事宜采取反制措施，并已经宣布不承认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美国军方表示，中国军机过去一个星期在南海的活动未有对美国海军在这个区域的航空母舰构成任何威胁，同时重申在这一带的行动自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密切监控所有中国的海军和空军的行动，他们不曾对美国的海军船舰、飞机和舰上人员构成威胁。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透露，中国军方飞机未有进入美国海军舰艇250海里范围。美军舰艇经常借驶近南海岛屿执行自由航行的行动，声称有自由进入国际水域。声明重申，美军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容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透过在这些区域的作战任务展现决心。据了解，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的出版界朋友耿肖南正式被起诉非法经营罪，案件下个月9号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据了解，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上个月中完成侦查，移送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律师寻日收到当局的起诉通知，牵涉同案的耿肖南丈夫同样被起诉。近年多次撰文批评当局的许章润，去年遭到清华革职。耿肖南认为许章润是被以言入罪，公开声援他。警方之后拘捕他和丈夫，说他们的出版公司存在印刷和销售非法出版物等的行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则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交通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塘的窝打路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的部分快线是临时封闭，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的部分慢线亦都是封闭的。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转入去希福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屯门公路大榄上车去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开心好生活， 榴莲啊，你闻闻到奶椒同埋柠檬嘅香味啊！ 哇，系咪真系好香啊，超人？ 原来本地有机食材真系与众不同噶，榴莲，咁我就继续派你出去发掘多啲好嘢俾我哋啊！ 收到，遵命。 开心好生活，本地鱼农美食逐个粥，介绍本地食材最新资讯。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香港电台第一台鱼农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讯问啊， 系咁啊，我哋继续系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啦。咁借住有陆宇光同埋陈浩之喺度啊。咁大家都关注到咧，陈浩之啊，就系关注到咧疫苗啊。 究竟是有多少可以供应，而且是否真的可以如期供应？ 是啊，都跟大家值得关注一下，讲一下欧洲那边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欧盟委员会就批准去可以使用阿斯利康药厂去研发的那个新冠疫苗的新冠的疫苗啦，咁亦都系第三款系获批喺欧盟嗰度去用嘅新冠疫苗嚟嘅。咁但系你话有个疫苗可以用到之后咧，咁但系个分发嘅问题咧，似乎近日就逐渐浮现紧咯。我哋见到近日个问题就出咗喺欧盟啦、药厂嗰方面啦，甚至系去到英国咧三方面嘅角力噶。咁因为阿斯利康之前就宣布啦，今年头一季咧向27个欧盟成员国提供最新嘅疫苗嘅数量咧，会比预期系大减六成咁多，咁就话双方嘅合约都系基于尽力而为嘅原则啦，就冇强硬去规定一定要去满足欧盟嘅要求嘅数量，但系欧盟咧就似乎唔系咁睇。 系啊，咁啊欧盟咧就系非常之不满添啊，咁啊听听佢咧就系早前点样讲啊。 Not being able to ensur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is against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our agreement. We reject the logic of first come first served.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vaccine developers have moral, societal and contractual responsibilities which they need to uphold. 刚才听到的声带就来自欧盟卫生和食品安全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叫做基利亚基贵斯。他就说的话，药厂不能够确保到那个制造那个的产量咁係违背咗呢係協议嘅精神㗎。咁亦都呢係话欧盟呢係反对呢个係呢个先制造先去供应呢个嘅原则啦，即係讲緊就係英国嗰方面啦，即係药厂就会唔影响到係供应俾英国啦，咁但係呢就影响供应俾欧盟啊，咁所以欧盟呢都去到反对呢个嘅原则。咁就话呢药厂有一个嘅道德啦、社會同埋呢個合約上面嘅責任咧，需要去會維持翻。 咁見到講到合約精神個合約嘅問題究竟係點咧？咁星期五嘅時候就見到啦，歐盟同埋阿斯利康舊年八月簽訂嘅嗰一份疫苗嘅合約內容咧就公開咗。咁當然部分嘅內容因為涉及一啲嗰啲報價嘅問題被遮蔽啦，但係呢個合約入邊都可以見到就係話咧，阿斯利康係會盡一切嘅合理努力咧，係向歐盟去提供三億劑的新冠疫苗，咁係有一個附運嘅期限喺度嘅。雖然嗰個附運期限嘅實際嘅日子係遮蔽咗啦，咁但係咧就都證實咗其實有一個咁嘅日期，就唔係好似藥廠嘅行政總裁之前咁講咧係盡力而為啦。更加其實公開嗰份合約咧都可以見到，就係話阿斯利康咧位於英國嘅工廠咧，其實亦都係負責生產去供應歐盟嘅疫苗嘅。 咁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就話咧，訂單係具約束力啊，並且係非常之清晰。咁啊，促請阿斯利康咧係履行翻佢哋嘅合約責任噶。咁而根據歐盟嘅新規定咧，疫苗嘅生產商咧係將要申請許可嚇，先至可以將疫苗咧供應俾歐盟以外嘅國家嚇。咁而喺一啲嘅情況之下可以獲得豁免嘅，咁包括係提供俾全球疫苗共享平台啦。咁而歐盟咧，亦都一度決定咧，係暫停北愛爾蘭出口疫苗啊，咁阻止疫苗咧運送去到英國。不過咧，就遭到英國同埋北愛政府嘅批評。咁歐盟咧就其後收回有關嘅決定。咁都出現咗一個即係英國脱歐之後嘅一啲喺疫苗上面嘅爭拗啊。 係啊，咁其實之後個背景就係其實雙方都各執咗一詞啦。咁但係究竟之後其實雙方可唔可以達成個協議啊？又或者係阿斯利康嘅藥廠能唔能夠去履行個協議，喺即係保障到英國生產疫苗嘅同時，其實亦都係可以供到貨俾歐盟嘅時候咧，都值得大家去繼續去觀望啦。 咁跟住落嚟咧，亦都要關注一下咧意大利嘅政壇啊。近期咧就出現咗一個政壇嘅動盪噃。 Il Presidente della Repubblica Sergio Mattarella ha ricevuto questa mattina al Palazzo del Quirinale il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Professor Avvocato Giuseppe Conte, il quale ha rassegnato le dimissioni del governo da lui presieduto. 啱啱聽到咧，就係意大利總統孔特咧喺當地時間星期二就向總統馬塔雷拉請辭嘅一個消息啦。 總理孔特嚇向總統請辭啊。 係啦，咁今次亦都係今次請辭原因都係希望可以重組政府，以爭取議會入邊更加多數嘅支持啦。背後 好似都係一場政治賭博嚟，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都可以噶，因為咧，其實今次請辭之後咧，之後政府要點樣組成咧？咁係咪總統繼續俾翻孔特去到籌組新政府咧？還是由而家一個少數嘅聯合政府去到又組一個新嘅政府咧？又或者可能要重新大選咧？有好多嘅未知之數嚇。咁見到咧嗱，而家嗰個請辭嘅背後咧。係見到咧，其實都係疫情底下啦嚇，好多唔同嘅政黨都對於呢個抗疫復甦嘅開支咧，係點樣使法咧，出現咗分歧，導致咧其實本身個聯合政府咧出現咗分裂嘅。 係都講翻少少背景，其實就係、是之前就由前總理倫齊帶領嘅義大利活力黨咧，就反對咗孔特嘅嗰個復甦計劃嘅預算草案，咁就認為咧歐盟提供嗰2000亿欧元嘅復甦基金啦，咁應該係用喺一啲數碼同埋綠色科技。并且由国会而不是政府的官员去分配基金，于是乎伦齐带领的活力党就退出了联合政府。虽然其实孔特之后都在上下议会那里其实都拿到足够的支持票是留任总理的，但因为缺乏上议员多数绝对多数的支持，政府的申请似乎都难以在议会通过，也可能会被质疑他是不是继续应不应该去继续留任总理的，所以都希望借这个请辞来重组政府啦。 咁所以咧就系究竟政局点样发展咧，就视乎咧总统啊马塔雷拉咧究竟会唔会俾孔特继续去筹组政府，还是要揾过第二个人咧去到筹组政府啦。嗱，睇翻孔特咧，本来系一个政治素人嚟嘅，系一个法律教授。佢2018年咧就开始出任总理，不过咧原来佢之前咧都试过用辞职重组政府呢招咧嚟解决政治危机啊。咁就试完咧，佢喺2019年咧都试过系因为佢嘅筹组政府。政府嘅右翼民粹政党退出咧，都系用过呢招嘅伎俩噶。咁究竟今次又可唔可以如佢所愿呢？咁都相信真系一个政治豪赌啦吓。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继续打开旅游特色事件簿， 主题系 温泉浸浴篇。喺过往旅游过程入面，浸温泉除咗系好好舒缓疲劳之外，亦都系奖励自己嘅方法。 唔同国家嘅温泉都各有特色，当中有 热辣辣， 亦都有 冻冰冰。究竟旅游乐园三位主持入面，边位系温泉浸浴嘅粉丝呢？ 当中难忘有趣体验， 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烈、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 我演呢个角色其实就冇乜嘢嘅，大大声声，我都唔系咁嘅人嚟嘅，我平时讲嘢啲温温文文嘅，唔系咁大声。 佢入行52年，第一代国政。 国政咧，其实咧就系戆戆直直，就好容易俾人揾笨。 似唔似你？ 都似啊！ 佢系最佳男配角白彪。 我都信噶，那个运啊，讲出嚟唔知。我留咗须就去转运。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陆宇光、陈浩之，《10万8千里》。 翻到嚟10万8千里嘅节目啊，跟住我哋同大家咧就关注一下乌干达选举嘅情况。咁啊，位于非洲东面啦，乌干达其实之前就喺1月中咧就做咗总统同埋国会嘅大选嘅。咁而事前咧，大家都预料究竟其实现任嘅总统穆塞韦尼究竟会唔会系继续连任嘅咧？因为都自从其实讲紧系1996年咧，佢哋有一个内战之后咧，穆塞韦尼就一直去连任总统至今。咁而个结果咧，就似乎可能都系话同预期都有啲相似啦。因为今次咧就系穆塞韦尼亦都系成功连任，咁啊第六度连任总统。咁讲到就话今次点解大家对于个选举结果可能都系有啲期望嘅咧，都要讲翻咧。其实今次嘅选举入边都有一个反对派嘅候选人咧系。几攞到大家嘅眼球嘅陆宇光 系啊，因为呢个嘅候选人咧就叫做森塔木啦吓，咁其实佢咧就系除咗系一个即系反对派领袖之外咧，佢仲之前咧系一个歌手嚟嘅吓，咁相当有一个明星嘅风采啦，咁兼且咧就系乌干达咧嗰个年轻选民咧系好多嘅，年轻人口咧都系占咗好多好多嘅部分，咁所以咧对于呢位嘅歌手变成反对派领袖咧，都系有相当大嘅一个支持度喺度。 咁其实佢哋最尾即系两方面嘅得票系点咧？如果根据即系当地嘅选委会就话啦，穆塞韦尼嘅得票咧系。 58.64%啦。咁而主要对手咧，森塔木咧系攞到大约34.83%左右嘅一个选票。咁其实都个票数咧都有成可以话系三成几嘅。咁但系当然啦，事后其实森塔木亦都系指控选举舞弊啦。咁而喺公布咗呢个选举结果之后咧，其实佢自己嘅处所入边咧，亦好多日都有即系当局嘅职员喺度严密去看守，或者系警方喺度严密嘅看守，其实等于系软禁嘅。而直至到差唔多系大概11日之后咧，当局嘅人员先至系离开嘅。 好啦，今次咧就系不如我哋嘅人物档案环节，都为大家介绍下呢位乌干达嘅一位政治新星啦吓，就叫做森塔木。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乌干达抗争歌手森塔木。 1982年，森塔木喺乌干达一个贫民窟出生，当时正值乌干达内战，穆塞韦尼率领叛军推倒政权，一直连任总统至今。森塔木嘅兄弟、父亲、祖父都曾经因为政治或者战争原因被捕，甚至死亡。佢嘅妈妈警告过佢，千祈要远离政治。森塔木升读大学后，开始以艺名波比怀恩开展音乐事业。佢嘅音乐广受欢迎，年仅24岁已经是乌干达嘅年度歌手，事业攀上高峰。佢冇发表挑战政权嘅歌曲，甚至劝过歌手朋友唔好唱政治歌曲。直至2007年，当年乌干达要举办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森塔木不满政府为了城市形象而驱赶街上的小贩、乞丐等贫民，所以发表了第一首指责政府暴力对待民众的歌，政治从此走进他的生活。森塔木决定积极参政，要讲翻2016年嘅总统大选。当年穆塞韦尼重金礼聘多位明星唱歌助选，只有森塔木拒绝。嗰年大选，反对派参选人投票日当日被捕，穆塞韦尼第五度连任。森塔木觉得要挺身抗争，先至能够拯救乌干达。他决定在2017年参选议员，并且以 78% 的支持率高票当选。在乌干达，唱歌可以被视为颠覆政权。2018年起，政府全面禁止森塔木演出，电台不可以播他的歌。即使议会通过取消他的表演禁令，当地警方就指可以不跟从议会指令。於是森塔木決定同穆塞韋尼直接對壘。自從他去年宣布參選總統，警方以各種理由介入森塔木或者他的支持者舉辦的集會，並且曾經演變成大型衝突，造成死傷。森塔木的被捕次數多到連他本人都記不清楚。森塔木挑戰總統之路從不容易，被问到点解要冒住变得一无所有的风险，都要挑战一个接近冇可能胜出的选举，森塔木就话佢有今时今日的作为，都是因为乌干达人的拥戴。当佢能够发声，就唔会俾乌干达民众默默受苦。 The indignity of being the skunk of the world. Yaga yaga yaga yaga. 好，唔该晒我哋嘅同事咧，咁就系写咗森塔木嘅故事咧，就俾大家听啦。 唔该晒梁家乐。 吓，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关注一下咧，就系印度方面。近排咧就阿陈浩之啊，近排咧就印度咧有一张相咧，都大家瞩目啊，就系咧佢哋嘅世界奇观建筑啊，叫做印度嘅红堡咧。 俾一啲人咧就佔據咗，咁個屋頂嗰度咧就有好多人咧爬上去，有啲人咧擒上啲旗嗰度，發生咩事咧嚇？ 係啦，嗰啲人咧其實就係印度嘅農民嚟嘅，咁佢哋咧就趁住國慶日嘅時候咧就去上街示威啦，喺首都新德里嗰度。咁原本之前佢哋都申請過遊行集會嘅，但係曾經試過唔獲批啦，咁於是乎就趁住呢個機會咧就上街，咁咧就當中一啲農民咧甚至係好犀利嘅，即係一架架好大嘅拖拉車咧就出動曬咁。就由中间就转即系从呢个国庆嘅一个游行嘅路线咧就转咗路向啊，咁就直到呢个红堡嗰度咧就去到示威。咁不过咧今次嘅示威活动咧都农民嗰方面都同警方系爆发咗冲突啦。咁而警方嗰度都有用到催泪弹啊，同埋警棍咧去镇压示威嘅活动。咁咧最少都有一个人死，咁几百人受伤，最少咧都有200人去被捕噶。但系讲到今次话点解要趁住呢个国庆日嘅时间去即系做游行，甚至喺个红堡嗰度咧有啲农民去高举个石刻教，成日都会带嘅弯刀，点解会有咁嘅问题呢？ 咁因为咧，即系红堡咧，即系对于印度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啦。咁啊，红堡以前系所谓一个叫做蒙兀儿王朝嘅一个坐标中心嚟噶。咁后来咧就被英国嘅殖民统治啦。咁但系咧呢个红堡已经有几百年嘅历史噶啦，有呢个波斯同印度文化嘅一个融合啦吓。咁亦都系咧印度嘅政治权力象征啊。1947年獨立嘅第一次慶祝活動咧，就係喺呢個紅堡舉行噶啦。以後每一年嘅獨立紀念日咧，都喺呢度慶祝，總理咧會喺呢度演講，所以咧紅堡一直對於印度人嚟講咧個重要性好大嘅。 嗯，咁其實頭先都講到話有啲農民去高舉嗰個石刻教嘅彎刀咧，其實喺今次嗰個嘅抗爭入邊咧，石刻教徒咧都係企咗喺抗爭嘅最前線嘅，甚至其實都唔同地方嘅石刻教徒咧都有一齊企出嚟去支持今次嘅。一个运动啦，咁讲到引起嗰个农民示威嘅主要原因咧，就系源自于之前咧总理莫迪系推行嘅农业嘅改革嘅措施咧，咁为到私人嘅机构咧开放多咗嘅投资嘅空间，但系咧就可能咧农业咧系会有机会俾私人公司去垄断啦。 咁我都睇住呢个印度嘅示威咧点样发展落去啦吓，嚟到咧就系最后一个环节啦，咁就系我哋人民足印嘅环节。今次咧南韩嘅朋友蔡德伟咧会同我哋讲一个叫都几唔开心嘅故事，不过都睇到一个社会现象，就系咧一个女婴咧就怀疑俾佢嘅养父母虐待致死。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最近南韩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和心痛的案件，一名16个月大的领养女婴郑仁怀疑被养父母虐待了8个月，她全身多处骨折和有多处的内脏破裂，腹部是充满积血，体重过轻，经过三次紧急抢救之后死亡。警方就是以涉嫌虐童的罪名逮捕和起诉郑仁的养父母。有媒体深入调查，访问了一些知情人士，就发现警方多次未有正视这个案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回响。不少演员和歌手都在社交媒体上发起郑仁对不住的活动，表达对这件事的愤怒，又要求政府当局严惩涉事的养父母。其实事件前后三次都有人报警求助，但最终警方都是以无嫌疑结案。去年年中，当时郑仁的面和身体都出现了一些瘀伤，幼儿园老师于是就向专门保护儿童的机构求助。养父就说郑仁大髀上的瘀伤就是因为按摩而产生的，就说面的瘀伤就是皮肤炎造成。到再翻回去的时候，幼儿园老师见到郑仁好像饥饿儿童一样企都企不稳，于是即刻带他去医院，院长就报警。养父就说当时郑仁是有口腔疾病，没办法好好进食才会这么瘦的。南韩警察厅长金昌龙对于未能保护一名受虐待的小生命就向国民致歉，就说为了追究责任，案发所属地方的阳川警察署署长已经是被暂时停职的了。金昌龙就说警方将会彻底调查事件真相，全面改革应对虐童案所制定的措施的。 而總統文在寅就話會從事件吸取教訓，增加人手專門處理虐待兒童問題，而在收養之前呢，亦都會深入調查領養父母，多次拜訪領養家庭同埋觀察領養兒童嘅適應及身體狀況。文在寅及後又補充，考慮到養父母會有變心的可能，就可能會規定在指定時間內養父母可以退回或者是更換領養兒童。不過這番言論就惹來輿論的抨擊，有人認為這個說法就好像將小孩子當是商品一樣，就說領養貓狗都不應該這麼兒戲。 唔該曬蔡德偉啊！咁頭先蔡德偉就話咧，有一啲嘅南韓明星咧都有去到喺網上面去關注呢位女童嘅情況啦嚇。咁啊，包括係呢位嘅歌手嚇，佢就係 BTS 防彈少年團嘅成員朴智文。呢首歌咧就系 BTS 啊防弹少年团嘅成员朴智文嘅 solo 作品啊，叫做 Friends 朋友啊，咁都知道 BTS 喺全球都好多粉丝噶啦，而家咁所以咧靠住佢哋嘅一喺网上面嘅推一推咧，咁都令到全球嘅 Twitter 咧都多咗人留意今次呢个韩国女婴被虐待嘅事件。 咁听到呢一度咧，今日嘅十万八千里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拜拜。